我总是很自豪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喜欢他，没有人知道我把他扔掉的情书找回来是多么的困难，没有人知道我帮他把新娘的戒指找回来，然后哭着看他把戒指戴上新娘的无名指，这一直都是我最自豪的事，因为我爱了足足7年。 也许只能这样远远看着你，远远的我不敢多一米接近你，关上我的回忆，想按下一切归零，翻垃圾桶找扔下的告白信，多困难也要找到那页信，你不懂的傻事情，我仍旧回味无期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丢掉的戒指找回来是怎么回事，我最自豪的事是替你做的事，我空格的无名指捉不住你爱的样子，你永远不知道我背后发的誓是无法停止，我最疯狂的事是爱上你的影子，笑容是固执还是讽刺都是我的事，翻垃圾桶找扔下的告白信，多困难也要找到那页信，你不懂的傻事情，我仍旧回味无期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丢掉的戒指找回来是怎么回事，最自豪的事是替你做的事，我空格的无名指捉不住你爱的样子，你永远不知道我背后发的誓这辈子是无法停止，我最疯狂的事是爱上你的影子，笑容是固执还是讽刺都是我的事，丢掉的戒指找回来是怎么回事，我最自豪的事是替你做的事，我空格的无名指捉不住你爱的样子，你永远不知道我背后发的誓这辈子是无法停止，我最疯狂的事是爱上你